方知他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空忘了我是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由于六月和七月地方政策密集落地，目前已有北京、吉林、山西、上海、江苏等28省份确定基本养老金上调方案。内蒙古通辽发生疑似牛炭疽疫情，科尔沁区下达疫区封锁令，疫区封锁期间在疫区周边的出入口设置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点。日前，意大利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开车打电话交通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严令禁止驾车司机玩弄手机，违者执法人员可直接吊销驾照。巴基斯坦当选总理计划五年内种植100亿棵树，这些树木不仅能释放氧气，还有助于防止该国北部冰川融化带来的洪水泛滥。北京平谷2018年8项公路养修工程将于8月底前全部完工，其中城南路、北深路支线等5项路面修工已完工。北京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将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享挂号、就诊、转诊、取药等优先便利服务。由水木年华、卢庚戌作词作曲的全新歌曲《墓志铭》温情上线。据悉，《墓志铭》来自于卢庚戌在大学时期所写的一首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一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 希望你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你的生活。人间值得，值得你去活出自我。那些你执着过的爱情，你去过的地方，你追过的梦想，都会一点一点完整你的人生。所以你不必因为看清楚未来的前程而感到慌张，也不必因为看不清以后的方向而感到迷茫。今天说了小，我星期，我希望你在经历了生活的苦之后，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能够热爱你的生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作剧情。 爱是一出唱不完的歌剧， 咖啡总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走进了千家万户，为家庭生活提供服务，为实现品质生活默默贡献着力量。这个群体就是中国3000多万的家政服务人员，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勤劳的付出，参与了家庭文明建设，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2018年8月5号主题为成就平凡人，和睦千万家的第二届家政日暨全国人气家政服务员和家庭评选活动在北京举行。家政日活动现场除了有异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聚会交流之外，承办方管家帮还通过活动现场揭晓评选出了家政日家政之星奖与和谐家庭奖。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这句口号不是白喊的。多年来，管家帮为行业做出的努力不仅仅只是一个家政日那么简单。 现在看呢，通过这两届家政日，包括日常的这些工作，相应的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比较明显的，绝大部分服务人员其实现在把管家帮当成了家。作为我们管理人员，也是做到对服务人员有家人的这种感觉。第一，要建立他们的自信；第二呢，要给他们学习的这种机会要有自信持续的那么一可能；第三个呢，日常要跟他们进行的沟通比较畅通的这种沟通；最后呢，也就是说，大家共同建立一种行为做事的一种底线，也就是说，大家做事的原则相通了，才有沟通的一个基础。经过一系列的这方面的工作吧，慢慢的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职业化呀、标准化包括规范化这种发展呢，才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管家帮作为家政行业龙头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家庭服务业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未来全国3000万家政从业人员每人都将有一套自己的诚信体系，体系逐步完善，将向大家展示最新的家庭服务国际化标准，为中国家庭服务业国家标准建设新的体系标准。 我觉得整个的家政行业的发展目前呢还没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态势。良好的态势呢主要是有两点，一点呢整个社会的关注包括资本的关注，这是一个外围的态势的一个表现吧。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企业自身的一些良性的发展，比如说有个别的龙头企业占领这个行业的比例啊，起码得到5%以上，整个行业的这种标准化，一些大的企业呢能够起到一定的引领的作用，有这两点呢，这个行业呢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希望管家帮呢在这一点上呢能够起到一定的引领的作用，因为我们有决心在这行业把扎根把它扎下去，从招工培训标准化一系列把它做好。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有信心在信息化平台化互联网加甚至现在的区块链的这种技术的应用上，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呢，我们能够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 九六九老板说在现场，我是主持人亚威。2006年管家帮从平台角度切入家政服务行业，后来又逐步深入到招工培训并建立标准化体系，这是傅彦生的事业抱负，也是一位企业家的责任。作为家政行业的领军企业，管家帮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创造就业、精准扶贫方面有着自己的担当和奉献。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汽车漆面保护膜 S-Car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我为 S-Car 代言。S-Car 秉承只贴膜贴好膜的服务理念，将为经典969听众的爱车提供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漆面保护服务，现添加1383227-4488的微信号，参与969电台品质消费节。 Jenny，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最好了。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